编年记下第十三章。亚洛贝罕王十八年，阿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阿加，是基贝亚人乌里尔的女儿。阿比亚与亚洛贝罕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当时阿比亚统帅40万英勇的精兵出战，亚洛贝罕率领80万健壮的精兵列阵出营。阿比亚立在厄弗拉因山地的泽玛纳因山冈上说：亚洛贝罕和全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曾立言约，将以色列王位永远赐予达卫和他的子孙，莫非你们不知道吗？无奈达卫的儿子撒罗满的一个仆人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起来背叛了他的主人，遂有一些无赖匪徒聚集起来跟随他攻击撒罗满的儿子勒哈贝罕。勒哈贝罕当年尚年轻脆弱，不能抵御他们。现在你们企图反抗达卫子孙占有的上主的国家，因为你们人数众多，在你们中间且有亚洛贝罕制作的金牛作为你们的神。你们不是驱逐了上主的司祭亚郎的子孙和勒卫人，依照列邦民族的习惯为自己另立了司祭吗？任何一个人只要牵一只公牛犊和七只公绵羊前去自行祝圣，便可做那本不是神的司祭。至于我们，上主是我们的天主，我们没有离弃过他。侍奉上主的司祭仍是亚郎的子孙，勒卫人仍各尽己责，每日早晚向上主献全燔祭、焚香，在清洁的桌子上陈设供饼，每晚点燃金灯台上的金灯。我们如此遵守了上主我们天主的职守，你们反而离弃了他。但天主与我们在一起，做我们的前导，他的司祭手持警号，就要鸣号向你们进攻。以色列子民，你们不可与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交战，你们绝不会胜利。但是亚洛贝罕却使伏兵绕到犹大背后，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前面，伏兵在他们背后。犹大人一转身见自己前后受敌，便呼吁上主，司祭们吹起号角，犹大人就高声呐喊。当犹大人呐喊时，天主在阿比亚和犹大人前击溃了亚洛贝罕和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便由犹大前逃走，天主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中。阿比亚和他的军队对以色列大加杀戮，以色列被杀，丧亡的精兵有50万。这一次以色列子民大败，犹大子民获得大胜，因为他们依靠了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阿比亚追击亚洛贝罕，夺取了他的几座城，贝特尔及所属村镇，耶沙纳及所属村镇，厄斐隆及所属村镇。阿比亚在时，亚洛贝罕再没有强盛起来。此后上主打击了他，他便去了世。阿比亚日渐强盛，娶了14个妻妾，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阿比亚其余的事迹和他的言行都记载在先见者 伊多传记上，阿比亚与列祖同年，葬在达卫城，他的儿子阿撒继位为王，他在位时，国内平安了10年。